前世就已经相爱过，讲好了这一辈子再度重相逢。 不知道您在听刚才的那首《再度重相逢》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如何去爱的答案呢？那就是歌词当中告诉你的，简单爱你心中所爱。在这样的一首摇滚抒情带有哲理的这样的一首歌曲之后，我们会听到另外一首和相逢重逢有关的歌曲，那就是由内地歌手白雪带来的一首《久别的人》。歌词第一句就唱出了对于重逢的一种期盼，一起来听。 一次次离别，一次次重逢。 们现在耳边听到的熟悉的旋律呢，就是由于静演唱的一首《相逢是首歌》，它曾经是电视剧《红十字方队》的片尾曲，在我们节目当中啊，也多次北宋出过。他唱出了相逢那种简单和美好。 你曾对我说，相逢是首歌，眼睛是春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内地歌手于静的一首《相逢是首歌》。于静呢，他是一位内地歌手，曾经毕业于西安音乐学院。出道以后呢，他演唱了很多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些主题曲，就像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《相逢是首歌》就来自于电视剧《红十字方队》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于静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楼兰姑娘》。歌曲的背景呢，就是新疆古城楼兰。马上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94年的这首《楼兰姑娘》。 中心。 在1994年，凭借着这首《楼兰姑娘》，于静呢在中央电视台全国第六届青年歌手大赛上获得了第二名。的确，这首充满着新疆风情的歌曲呢，为当时的听众们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有点拉丁曲风的，它是成名1996年由福克监制的第三张专辑《天使飞进你梦里》当中的一首主打歌，叫做《为你》，非常的浪漫缠绵，因此呢获得了听众们的喜爱，也是成名成功转型的一首标志性的歌曲。 心。

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在下半时段节目一开始呢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内地歌手金志文在参加第四季《我是歌手》比赛当中翻唱的一首老歌《往事只能回味》。这首歌呢，曲调非常的婉转，歌词耐人回味，也算是一首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。在这首老歌之后呢，我们会听到一组粤语歌曲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听到谭咏麟、谭校长的两首脍炙人口的歌曲，第一首呢叫做《讲不出再见》，第二首叫做《朋友》，两首歌曲为您一起送出。

装作不在意的目的，如何面对？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1996年郑中基和张学友一起合唱的一首《左右为难》。这首歌呢，唱出了一对好兄弟爱上了同一个女孩的这种左右为难的处境。看看时间呢，马上今天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也是为您送上一首伤心情歌，它是由小刚、周传雄带来的一首《出卖》。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贾跃为您所做的这些歌曲的安排。如果您听节目意犹未尽的话呢，还可以听一听晚上节目的重播，重播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到11点。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 FM986 更多精彩内容。 一个公平的回应，你床边的卷曲头发残酷的说明，缠绵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，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。哦哦，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那么多年的一往心闭起了眼睛，还以为握紧一块安稳的水晶，窗边的陌生眼底残酷的说明，内心的爱比不上胸膛的温馨。哦，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。哦，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你的多情出卖我的爱情，赔了我的命，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灰烬。哦哦，你的绝情出卖所有爱情，好梦一下子清醒，感情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 多年的遗忘信，闭紧了眼睛，却看到这样血肉模糊的风景。 北京时间